第59集，故友。今天由于许少卿的搅和，显得格外漫长。安里下班换回了裤子，立刻感觉充满归属感。他要赶紧回家洗个澡，睡一觉，半夜还要去便利店打工。 1208， 不去。嗓子挺好啊，瞧，看来刚才不够狠啊。我刚出差回来，我想要。 我现在已经要累死了，白天那样还得一直对着客人蹲起蹲起，半夜还要去便利店打工。 过了一会儿，许少卿的电话又打过来了。安里本想挂了算了，但想想还是接了。但是他很精明，没有直接放到耳朵上。他觉得许少卿这个小学报复机肯定会以牙还牙地吼他一声，但是没有。 白色港湾在城东，你家在城西郊，打工的地方在市中心老街吧，大折返。那你还能睡多久？ 听到许少卿还算冷静的声音，安里把话筒贴回耳朵。 是啊，那我能怎么 安里掏了掏耳朵，上了一天班的他身心俱疲，冷静控制了一下，排解自己。人无完人，这小伙子他人太聪明，脑子总会有缺陷。他是地表最强报复男，他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在接下来的固定关系期间还会一直是。 我回家了，我真的累了。 要不要去我家？就在附近，比你这个折返来回能省下去两个小时。 省两个小时被你折腾吗？我还是用这个时间坐车吧，有座的话我还能补会儿觉。 不折腾。 不信。 我不在家折腾，把床弄脏了还要收拾。 有点道理啊，那在我家的时候倒不怕我收拾。 快点决定，别浪费时间。 安里现在是真的很累，想到回去和返程要坐的车程，他贪图享受的答应了。另外一点是，他还有点好奇有钱人的家是什么样子。 B2停车场 A16，等你呢，赶紧的。 许少卿在车里等着，等了一会儿他不耐烦，准备发信息催催，就看见安里走了过来。他放下车窗想要叫他快点，安里却先被别人叫住了。 李子。 这声音听着还挺惊喜的，是一个中年男人，看上去得有将近40岁了。他身边还有两个人，看着也都有30几岁。几个人看上去像是刚准备上车，看到安里又把车门关上了，围了过来。安里看到他们，先是下意识的很开心，笑了一下，但笑容很快僵掉，又变得有些心虚。他抓了一下100，又马上放开了。 会长，剑术，斧子，你们也来了。 你丫还活着呢，可你发消息你不回，我他妈以为你死了呢。 哎呀，是啊，看你没事可太好了，平时在群里也一声不吭的。上次聚过这得2-3年了吧，你都干嘛去了？哎，听说你离婚了。嗨，这又不是什么。 不是。 安里太迟钝又羞愧，一团乱麻，想不出借口，结果就说出了最最差的一个。 我就是有点忙。 果然对面三个人都愣了，挺长时间没说话。年纪都那么大了的成年人，有些事儿好像就不用说开了。 忙？好，那回见啊，安里。 那还来游戏嘉年华？ 二哥说找不到你，给你老婆打电话，结果他说你们俩离婚了以后你就走了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哎，那你怎么还在江城？就真忙到信息都发不了一个。 替我谢谢二哥，我挺好的。 你怎么，你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有事就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 没有，你走吧，他们等你呢。 好吧。 然后剑术就转身走到车旁边，他打开车门又看了一眼安里，安里小幅度地跟他挥手告别，剑术就上了车，车发动起来慢速地离开了。安里看着车离开的方向发愣， 他们三个一定在讨论我，不是什么好话。 哎，快上车。 安里回了神，看到许少卿的胳膊搭在车窗外跟他勾手，心里有些尴尬，因为他觉得许少卿大概是听到了什么，不过许少卿应该也并不在意。今天又下雪了，现在还在下。江城这几天总是下雪，天气却转暖，下了站不住，很快就化了。天上飘下来的是白羽毛，车流轻压过，只留下满地的黑色湿泥。安里略微前倾着身体，隔着车窗上湿漉漉的光斑，扭头看着路边树下一半被泥水染黑，上面却覆盖着洁白新雪的小雪堆。他一颗一颗，一堆一堆地看过去，却始终没有把头转正。 我余光里一直都是一个后脑勺，怪吓人的。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司机啊？ 安里这才转过脸来看了他一眼，然后靠到靠背上，目视前方。 刚才都谁？ 大学同寝室的好哥们儿，还有两个大学时候打游戏认识的朋友。 按你的年龄，那可够久的。为什么不跟你的朋友来往了？ 许少卿就随便问问，爱说不说，说了他就听着，不说他也不问了。安里果然没有回答。 问你话呢。 我有些事不想让他们知道。 许少卿看了他一眼，这家伙依然还是很坦诚，但是这个坦诚有底线。他没问是什么事儿，因为那一定也会换来沉默。 知道了又能怎样？ 可能也不会更糟了吧。 又过了一会儿，安里的情绪好像好了些，他主动和许少卿说话了。 谢谢你啊，让我去你家休息。 智障。 这个雪夜安里又累又脆弱，他盯着许少卿的侧脸，一直盯着他，产生了一种感觉，此刻，至少此刻，他很感激自己还有这样一个脾气不怎么样的朋友。不管是男是女，好歹是个人吧。 看半天了，看你妈，看前面。 安里伸手捋去许少卿猛然转头而落在眼前的几根小碎发，车一下子好像有点加速。 还是去1208吧，好不好？我会克制的，然后晚上我送你去上班。 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？出尔反尔，我累得腿都动不了了，半夜还要打起精神去站收银台好几个小时。我这中青年转换的年龄段不比你，精力体能都下降了，特别容易透支。这几天工作强度大，白天晚上连轴转，我睡觉的时候都有点盗汗，每天起来的时候胸闷腰疼，尿尿都泄老 了。操，别说了。 我不去1208，我宁可睡马路上也不去1208，我不要。 知道了，这是去我家的路。 去你家也不要。 我都说了我不在家来。 车又开了一会儿，就进入了一个大门看起来很气派的小区。小区入门左侧就是地下停车场的入口，许少卿开下去拐了两个弯，停在专用车位上，然后他下车按了电梯按钮，两人上了电梯，按了三层，出电梯右拐就到了他家的家门口。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